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正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 ，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66。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 Q 四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至17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9月6日，教师节来临前夕，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到本市部分学校就教育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调研，并亲切看望慰问了部分教育工作者。他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不放松，全力推动本市教育工作水平再上新台阶。市领导梁中林、赵玉芬、李鹤群及相关单位负责人陪同调研慰问。王彦青一行先后到清凉寺中学、实验中学就两所学校的新建教学楼工程项目进行实地调研，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关于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详细汇报。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彦青听取了涿州中学工作汇报。王彦青对全市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对他们辛勤的付出表示感谢，对我市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王彦青要求，在大力充实教育师资力量的同时，要对现有教育工作者做好培训和管理，同时教育工作者也要走出去，借力提升全市教育水平。王彦青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发扬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做一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人民教师。市委市政府将和全市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推动本市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9月6日，河北召开全省投资和项目建设推进工作会议，对全省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通报，并就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后，王志前就涿州市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心。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我背着钓竿渡

追逐地平线，流连秘密花园，在恒河看日出，日落桥等钟声，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只能说真爱是可遇不可求，不可以寻觅，漠视心的空虚，回眸时你早在哪里？我恋美丽，因为有你，转换到任何时空都像你。我愿到你心里，聆听伤感，愿意做知己。 让眼泪

我最爱的只有你。不要说我目光闪烁，不要说我无法掌握，我只想要为你付出更多更多。 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吹日晒，都为了 真心， 就算天塌下来都不能分开，因为爱，我承诺告白，让你幸福愉快，不管风吹日晒都为 漆黑的 K 房里围住，喉咙呼出每个心字，这歌词原来碰到他痛苦处。手装作太轻易，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让我关门，利用麦高峰哭喊几次。 只懂苦惨，怎去遮风？